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西班牙安赫尔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对人民群众的忘我服务是朝鲜劳动党的存在方式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单行本。南非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网站上载了这部著作。另外，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老挝国家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民族遗产保护工作是发扬光大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的爱国工作单行本。